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笑对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陈忠和自打在中国女排当陪练以后，便和中国女排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前后后经历了20多年的光阴。这20多年积累和学习，打造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陈忠和。如果从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来考察陈忠和，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国家排球主教练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呢？按德、识、才、学来论证。陈忠和的德性全部体现在人性化和亲和力，他以自己的真诚去团结大家，共同奋斗，为国争光。这种执着和韧性的张力，就是最大的讲政治。陈忠和的识，即见识和眼光，确立了他的组队思想和方向。首先，陈忠和对排球的天下大事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对每一支世界劲旅都了如指掌。其次，陈忠和对国内历任教练的训练管理手段能博采众长，对国外诸强的训练套路、教练特点成竹于胸，利弊何在，全部清清楚楚。再次，陈忠和吸收了挑人选才的各种套路。陈忠和的才，及业务能力，这是最重要的。陈忠和通过消化提炼，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东西。有人说，陈忠和好比一个武林中人，他在江湖上吸收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精华，还在国际武林的几度华山论剑中临阵观摩、坐道论禅，20多年后才开馆授徒。这其中的功底实在是太深厚了。然而当陪练也有许多苦与酸。运动场上的人没有不带运动创伤的，陈忠和一样，他的腰腿肩也都带伤。陈忠和对此从不提起，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如果说夺取世界冠军是一场高手在擂台过招的话，那么陈忠和所做的就是在拳台上挨毒招的替身，受暗器的靶心。陈忠和就是这样的人，他安于小配角的位置，在任何时候都安守本分，默默努力，保持低调。中国女排首夺世界3连冠后，陈忠和与全队人一起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接见。当袁伟民介绍到陈忠和时，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赞扬道：“哦， 你是无名英雄。这种结论式的肯定让陈忠和感动不已。陈忠和成为无名英雄的过程和他一贯的为人一样，都是顺其自然的，没有一点造作和意外。22年后，陈忠和成了有名英雄。他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我觉得做人的第一原则是真和诚，要真诚对待别人，真诚对待工作。他说，我想我做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真诚，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主教练都选我做助手？一般来讲，大球是集体项目，主教练一换，副手都要跟着换。其实只要是英雄，就包括了全部，并不在于无名与有名。自古名利为身外之物。又有记者问陈忠和，您当时有没有想过您会有一天执掌中国女排？陈忠和依然坦然答道，我没有想到，当时还比较年轻，主要是能够学习和接受一些东西，没有想到我会当国家队主教练。有人说，三连冠期间全程跟在袁伟民身边当教练或陪练的，如果以时间计算，只有邓若曾、陈忠和、姜申生三个人最久。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其真传者，此三人莫属。袁伟民功德圆满之后，费尽心血写了一本《我的执教之道》，可谓是排坛真经。姜申生现在已经定居海外，他无缘任女排主帅，没法证明。而邓若曾和陈忠和都率队登上了世界冠军顶峰，这能说是偶然吗？袁伟民在技术上是走全攻全守之路，采用的是强化超极限训练。袁伟民是1962年的中国男子排球队队长，主力二传手，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他一直打到1974年，年满35岁才退役。1976年，袁伟民走马上任，在漳州重建中国女排。袁伟民掌门中国女排，也体现了当时决策层的眼力。他是从运动员一步到位当教练的，没有过渡时期。袁伟民是位富有魅力的教练，也是一位成功的主帅，是他和老女排共同创造了三连冠辉煌。袁伟民整整花了5年时间在漳州和郴州排兵布阵，在国际排坛上演练新军。1981年，袁伟民率队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世界杯女排赛。当时圈内的议论是，世界排坛群雄并立，中国、美国、日本、前苏联、古巴5强争锋，谁也难说有绝对实力夺冠。另一说是，中国女排距世界冠军仅隔一层纸。比赛采用单循环制，场场是硬仗，局局扣人心弦。熟悉的画面，熟悉的人头，熟悉的战术，陈忠和在国内看得如醉如痴。经过了7轮激烈比赛，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球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袁伟民获得本届大赛的最佳教练奖。陈忠和兴奋地跳了起来，他想到自己也有一份努力在其中。这个第一次使中国人震惊不已，举国欢腾了。工农兵学商，当时每一个行业的普通人们都从电视和文学作品中懂得了发球、拦网、扣球和短平快、前快、背飞、交叉，认识了袁伟民、郎平、 孙晋芳、张荣芳、陈亚琼、陈招娣、周小兰，甚至还认识了海曼和路易斯。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让全国人民整整激动了几十年。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中和自述。冠军之花芬芳扑鼻，冠军之路却是崎岖难行。这一批参加夺冠的老队员给我留下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他们超人的付出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每一个优秀运动员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奋斗史，每一个冠军队员都走过一条艰难困苦的坎坷路。2003年，我和新一届中国女排在世界杯赛夺冠回国以后，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组织的走过17年晚会。我真是又高兴又激动，能在这个时候见到老女排的大姐小妹们。当年通过电视媒体的宣传被全国人民奉为偶像的姑娘们再次亮相央视荧屏，祝贺中国新一代女排队员17年后再圆冠军梦。岁月不饶人，老女排姑娘们是老了一些，时间的印记已经刻上了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但是她们的冠军豪气不减，她们的欢声笑语依然如旧。她们是时代的英雄，同时她们是我的大姐，也是战友。拼搏中铸成的友谊，奋斗中融聚的情感，此生永远挥之不去。没有他们当年的拼搏精神，就没有我们今日新女排的荣光。历史的情节无法割断。我小跑着出场以后，激动地与各位老女排将士击掌欢呼。曹慧英带头起哄，他还把我当成当年的小弟弟，开玩笑说要拥抱一下。这种战友重逢的热闹场面也使晚会气氛达到了高潮。我一如当年一样真心真意地笑着拱手向各位大姐鞠躬致意。真的，我们当年在排坛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就亲同兄弟姐妹一样。老女排20年尘封的记忆一幕幕重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当然也有一些难忘的故事。老队长曹慧英抖出在北戴河游泳打水球时，我被他们报复地抓出一道伤痕，还在水中被抓住裤衩。我赶紧说是我当时拿球打你们。老女排是我佩服的英雄群体，在我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在这里我想多多提及他们。第一任队长曹慧英是河北人，1954年出生，大我3岁。在我记忆中，她当年是一个非常健美的大姑娘，浑身上下充溢着青春的气息。曹慧英是一名优秀的副攻手，是一个练不死的铁姑娘。可惜她在一次比赛中左膝髌骨断裂，至今她的腿骨还镶嵌着钢板。曹慧英功底很深，是一名很早就冒尖的队员。 他曾经在1977年的世界杯赛上一人独获感斗奖、最佳拦网奖和最佳选手奖，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优秀运动员。在1981年世界杯赛上，他带伤参加拼搏，在对战前苏联队关键时候被袁伟民教练当作骑兵派上场，他在中路拦网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战胜对手立下了功劳。离开排坛的曹慧英一样不凡，他创办的公司在北京已经小有名气，开发了几个居民小区，还拥有了一座气势非凡的龙德行大厦。钟情体育旅游的曹慧英现在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文化发展公司。一个拼搏精神永存的人，在任何行业中都能体现自己的价值。第二任队长孙晋芳是名扬世界的二传手，他1955年出生于苏州，大我2岁。当年的孙队长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很有亲和力，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感觉他是温暖如春的人。孙晋芳16岁入江苏队，1976年进入国家队，他是1981年世界杯、1982年世锦赛夺取冠军的主力队员。孙晋芳是队里的灵魂人物，球迷们当年看到了孙晋芳手上功夫娴熟、拼劲儿十足、技战术清晰的一面，却不知道他多年受到的极限训练和磨难。孙晋芳是一个左手队员，他担任主二传手，被教练盯得最紧，练得最苦，受气最多。可是他就是有超人的气量，把自己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神二传。袁教练在他离队时曾经说过，一个人最难的莫过于战胜自己。孙晋芳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全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孙晋芳在1983年退役以后，担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现在在国家体育总局主抓网球工作。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穿针引线，风范依然。第三任队长张荣芳是主攻手，他1957年出生，身高1.74米，原籍河南，1976年从四川入选国家队。张荣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刚中带柔，特别大气，有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张荣芳小名叫毛毛，他在四川女排时就以吃苦耐练出名。当时张荣芳是世界排坛最小个的主攻手之一，他当年说过一句话，我至今依然记得，个子是爹妈给的，就这么高，但是先天不足可以后天补嘛。后来张荣芳发奋苦练，竟成了3连冠全程的主力队员，真是不容易。张荣芳以自己的小个身高创造出强大的网前杀伤力，堪称是世界排坛的奇迹。张荣芳第一次当中国女排主教练就夺取了第5连冠，叫国人难忘。1987年以后，张荣芳任国家体育局训练局副局长、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成了我们排球界的直接领导。第四任队长是大名鼎鼎的世界三大扣球手之一郎平，1960年出生，身高1.84米，他是参加了前4连冠拼搏的主攻手。说他是中国女排关键时刻的中流砥柱，实不为过。现在的中国排坛缺的就是像他这种技术全面、强攻突出的优秀运动员。郎平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当运动员和教练都是成绩卓著。我能够出任中国女排主帅，郎平也是极力推荐人之一，他认为我是福将，可以胜任。郎平现在定居美国，在意大利执教，他以前是铁榔头， 现在是郎岛，依然是结缘排球，无怨无悔。陈招娣是杭州人，1955年出生，身高1.72米，1976年入选国家队，参加了2连冠的比赛。陈招娣当年是一位心细善良的姑娘，也是一个永远微笑的人。她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对人对事总是热情似火，一片真诚。陈招娣在81队时便是出了名的军队独臂将军，曾经在一只手受伤的情况下坚持打完比赛。陈招娣后来当过中国女排领队，和我相处时间较长，她为人务实，球风泼辣。陈招娣担任中国女排领队时，胡进当教练，我当助理。她当时刚动过手术，却不顾伤痛，天天跟班训练，领着队员出操热身，成天在球场上忙个不停。我前妻逝世时，他亲自陪我回家办丧事，真是感激不尽。现在陈招娣任总政文体局局长，肩扛2杠4星，成了陈大校。2003年我们得了世界杯冠军，他亲率女兵到首都机场欢迎，简直比自己夺冠军还高兴。如果把这位大姐当作朋友，她绝对是一个知心人。陈亚琼是我的闽南老乡，1956年出生，1979年入选国家队，参加过2连冠拼搏。他于1983年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任文体部副部长。陈亚琼是个副攻手，过去外号钢铁将军，如今供职香港，每天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我每次带队到香港都少不了找他帮忙。陈亚琼的姐夫许希通教练是我的恩师之一。还有杨希，河北人，1956年出生，1976年入选中国队，参加过2连冠比赛，1986年任中国女排领队，夺取了第10届世锦赛冠军。杨希本是主攻手，正处高峰时期，让位于郎平，依然笑对一切，令人肃然起敬。杨希当年在日本人气特旺，日本球迷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是中国的山口百惠。杨希退役后获得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奖学金，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后来投身房地产，如今已是老女排的首位副姐。目前杨希在香港的产业已经发展得很大，在香港的繁华地区拥有自己的写字楼。2003年女排夺冠以后，杨希还专门在自己名下的豪华餐厅宴请了新老女排队员。朱玲1957年出生，她是1981年夺冠时的队员，1984年再度出山，依然威风不减。朱玲是个副攻手，也是脸上常带笑容的人，因为她弹跳高，外号叫橡胶，现任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周小兰，副攻手，当年被誉为天安门城墙。周小兰于1995年辞去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球类司副司长兼排球处处长的职位，随先生侯小飞赴美国定居，现在居家相夫教女，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梁燕是四川人，绰号黑娃，1961年出生，1979年入选中国队，她是老女排中唯一打满5连冠的队员。梁燕是个副攻手，当年被日本媒体称为笑面黑娃，也称笑面杀手。梁燕退役以后，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在新体育杂志做了4年编辑，现在开办了一家体育广告公司。郑美珠是一个1.72米的球坛小个子，福建人，1962年出生，他从1979年到1982年间三进中国队，